我们的第三首歌曲是由 X 送给 GDE 的一首《过客》，他想对你说，愿你开心快乐。 没有谁能够想到你会出现了身旁，也许是命运开的玩笑， 这首歌曲是由李希送给彭兴明的一首《无条件》，他想对你说，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，不再平凡，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。

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，纵容着人心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，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，不过的玩弄着肆无忌惮，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少了贪恋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，灯火阑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是明是暗，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知敏感，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，低头呢喃对伤心不断，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，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，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，纵容着喜欢的第二首歌来自狗，他想点给羊一首 West Coast， 他想对他说 To be young and in love。

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由钟启芬送给新闻1702班全体同学的 Heal the World。 他想对1702班全体同学说，他爱你们。